言论自由可贵嘅呢第三节录埋呢一节呢係可贵嘅。即係谢安琪佢一个私人 group 嗰度佢讲嘅嘢啊就几个朋友讲佢唔系面书咁公开系人都睇到。咁你啲人爆咗佢咁佢对疫苗嘅唔认识又好或者佢真认识都好或者医学界讲大话或者医学界先就讲真话呢我哋唔喺度讨论系最紧要就系话喺人哋个私人 group 嗰度。你啲人爆咗佢你偷睇到佢嘅嘢然后你作出评论。其实係睇嗰个有啲问题爆嗰个更有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佢相信嘅嘢同唔相信嘅嘢。喺你围内嘅冇问题。但係就不能够将一啲事件合理化咗佢同埋呢模糊化咗佢或者甚至污蔑一啲嘢。有两个人第一个细屌嘅叫杨继昌。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成日话社会学硕士系嘛。冚家产阿娇结婚有男朋友就喺度笑人哋个老公系咩妇科医生咩左交系嘛。我一世人就最喜意听两个节目嘅啫。第三个第一个就老萧第二个就是匪类监察院是因为有院长有逻辑的判断。但是当一个女人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哋有份睇唔好话俾你听你冇睇过。然后跟住人哋而家有一段幸福嘅或者开心嘅男女关系嘅时候你耻笑人。呢个第一个要屌。而家人哋放咗监啊嗰个电脑嗰个维修电脑嗰个人啊九年后啊佢放咗监啊佢都出嚟同阿娇公开道歉啊。你乜撚嘢人渣啊我唔系好似我其他啲即系其他嗰啲节目主持咁话你废啊。系当你啊讲任何嘢嘅时候啊你冇经脑啊。你可以㗎大家有支咪你咪屌我囉。我有名有姓你都有。而家严重巴士意外你讲嘅记忆中其实呢十几年屡屡发生最近一宗系深水埗钦州街那一次一架载满人嘅双层巴士可以有上百人出事嘅时候后果比飞机失事或者冲天大火灾更严重。你好似俾一个问题俾人究竟系真系冇任何制度或者政策可以避免惨剧轮回啊？还是呢个政府不负责任到极点嘅窝囊废？喺呢个现代化城市，系咪要写遗书去搭巴士？我系咪要屌你老母啊？巴士嘅性能系咪良好？唔知道，你可以话维修各样嘢，而家肯定就系个司机出错。佢造成呢件事或者佢係兼职问题或者唔熟路线问题你可以讲但係呢个政府不负责任到极点嘅窝囊废咪同你一样囉还是这个杨继昌不负责任到极点的窝囊废囉你写乜撚嘢呀我唔系同香港政府护航冇咁嘅意思但系喺呢件惨剧嘅时候出现咗了解多啲情况你可以做一个评论冇问题㗎边个人大家都有支咪大家都有 Facebook, 打飞机边个唔识啫但系咪咁撚样呢有乜嘢事屌你老乜责任就唔喺其他人度就喺个政府度系咪我唔系帮政府做嘢亦都唔系帮政府讲嘢。人格系咪有问题啊啱唔啱啊第二个要屌嗰个就叫做陈云。 我哋其实呢好好好有啲嘢呢，我哋其实唔明点解啲人啊係可以屌你老母閪撚到咁撚样啊。每一次呢见到呢有重大嘅事件，我哋了解多啲，然后想办法寄予无限嘅同情，想办法做好啲，而唔係每一日啊屌你老母喺度打飞机。点解要屌陈文？可能我屌迟咗㗎啦。因为陈文有一支重炮叫仇斯达。今日就有 Tony Choi， 跟住有芒向编辑部，或者芒向报啦，啊，或者芒向报啦，啊，已经佢哋作出咗最大嘅反应啦。点样叫最大嘅反应呢？我哋呢个所谓国师，大埔发生意外，各位。嗱，佢引述陈文嘅，告诉各位一件事，今日原本我喺两点至四点晏就左右祭天，我之前呢都喺面书预告过，但係因为谋生忙碌，故此阁下了，自己都心灰意冷，有停止大型祭天之意，因为皇天不佑无义之民，香港已被皇天唾弃，根本不值得皇天保佑，皇天只保佑移民，当然即使不是大祭，我也会依照年来心意当天祭告，做一个简单的祭献和上香祈求。然而今日上午一群扑街冚家产，早死早着死全家，喺度讽刺我售卖中国货。佢唔系售话你售卖中国货，话你喺淘宝五蚊返嚟卖八十啊，屌你老母。我便连简单的祭祀仪式都取消，今晚六点大埔虫仔园爆发惊人车祸，至今有18人不幸死亡，大概10人危殆。我在等候神谕，看看在新年前是否该举行小型户内祭天祭祀，保佑城邦义民。保佑咗你选咗立法局议员啦，保佑。系咪啊，城邦大总统啦。点解个天唔保佑你啊？你问下点解个天唔保佑你？屌你老母臭閪，等你屌你一啲都选唔捻到立法局议员，连教籍都冇买，点解啊？就系个天唔保佑你啊嘛！要你个天唔保佑你，但系你祈求个天保佑我哋，你老母臭閪，你讲乜捻嘢啊？屌你屌到我自己，屌你老母自己都口齿不清啊！你呢班咁嘅垃圾清城派！嗰啲人话屌你老咩，你哋抵死啊！啊，选唔到陈云做呢个立法局议员，而家俾天惩罚你啊！屌你老母臭閪啦！嗰啲系大埔居民，所以上我个巴士。你乜撚嘢人啊？陈云根，皇天保佑你，保佑你，你屌你老母臭啊！你做咗习近平啦，你姓习啦，唔系姓陈啦，系咪啊？去咗北韩做金正恩啦，屌你老母睇人哋几百个靓女，二百几个靓女，屌你粗去南韩啊！参加冬季奥运啊，条条都系你条女啊，好捻过你，屌你老母净系俾钱叫鸡啊，打飞机啊！保佑保佑你阿妈个閪！唔想屌啊，屌屌撚到屌你老母，我而家隔撚咗个录音室啦，我諗出面冷巷门口啊，屌你老母啲大粒都听撚到啊。卖翻版嘢唔紧要，即使你嗰啲唔系翻版，你淘宝嘢落嚟卖，有人买其实系冇所谓。啱唔啱啊？譬如你嗰啲嗰啲符啊门神啊，你卖几多少钱其实冇关系。心甘命抵，佢支持你嘅啫嘛。冚家产，你卖到符都得噶，你写咪得咯。你净系写天佑陈云击杀乜乜乜，任你写啊！皇天击杀你最捻叻噶啦，咪写住皇天击杀冚家产，咪屌你老母，好似打小人咁，咪拎出嚟去卖咯。你卖两万十万都冇人理你个，因为佢系支持你啊嘛，冇关系噶，啱唔啱？ 但是你黄杨达你老母臭位啲咪食屎狗，热狗冇撚改错名㗎，点讲啊，话淘宝啲人啊，因为陈云啊而家屌你买呢啲嘢，佢抄袭你啊，喂面皮厚唔撚厚啊，佢抄袭你陈云乜撚嘢啊，屌你老母臭位，你嗰做几撚多个啊，间厂做唔做你生意啊，买一百个啊，屌你老母臭位同你做啊，你话俾我听，做个门神啦、啊。设计啊，跟住屌你老咩？系啊，值钱啊，印两百张啊，三百张啊，边间同你印啊？好似唔系活喺呢个时代咁，做嗰啲个平安碗，笑唔捻笑死啊！叫间厂，屌你老咩？我要一百只啦，唔好笑人啦、啊，间厂都费事开机啦，同你印，私印得钱啦、啊。屌你老母閪，黄杨达你有冇咁撚无耻啊，话人哋抄袭你啊，抄袭陈文啊。啱啊，屌你老母臭威大精兆啦，如果係咁樣讲啊，九年将至啦，睇你热狗点樣已经无声无息啦，啱。屌你老母，其实已经冇人讲㗎啦，唔讲你热狗㗎，讲你陈文根㗎啦。系都要撩鸠人哋，屌鸠你！支持佢哋嗰啲根本就系垃圾之中嘅垃圾啦，嗰啲乜撚嘢人啊？我都有支咪，虽然少人听，一千几百可能都冇。我唔想屌人，係因为屌你咁样成日俾人话，喂你唔好讲粗口啦大肥。啊我支持你做节目㗎，点知唔讲粗口啲 view 跌咗。但係我都想呢正常啲做节目，好似今集呢做节目，或者迟啲啦，因为跟阿荣少同先人学到嘢。咁我认真啲啦，唔好只係讲我自己啦，希望做返啲多啲资讯性嘅嘢啦。唔知做唔做得嚟，因为我自己定咗个计划出嚟去做嘅。一步一行啦，咁我哋其实都未来有多新节目嘅，冇咗荣少之后呢我哋倾紧啦，咁有啲人肯热心啲帮忙啦，咁今日都有个喺加拿大嘅网友话点解唔用 Skype 可以喺网上大家沟通夹分咗个节目啊，因为呢我始终都有屋企嘅，如果太夜我做唔到啊，因为呢真係有老有少啊，咁啊做个男人都要有阵时唔能够太夜返屋企啊，咁样讲啦，话咁登波钟都仲个分零钟喎，讲乜撚嘢呢再屌啊，其实真係要屌啊。即係有啲嘢呢我人係咁样嘅，一单还一单，我觉屌嗰件事啫，我唔会屌嗰个人，因为屌个人呢就屌你人呢係有两面嘅。佢今日可能系好人，听日可能系坏人。即系毛泽东未上场之前，佢同人哋讲：屌你老尾啊，真系城邦自治啦！啊，湖南要独立嘅，上咗台又另外一番说，即系另外一番光景，另外一番说话。每一个人都系特定嘅时空做特定嘅事，一个大环境制造咗一件事出嚟，每一个人嘅睇法就根据佢自己嘅性格去做。所以我系闹一件事啦，包括我自己啦。有啲人讲你是老千啊，你大飞乜乜，我都系照讲呢句说话啦。我唔系一个好人，但系而家我想做一个好人。咁喺网上留言都话，根据我呢个逻辑，佢都讲得啱。你唔系一个好人，你又可以系一个好人，亦都可以唔系一个好人。你可以一个老千，可以唔系一个老千，呢个说话啱。因时制宜啦，而家想做一啲嘢，咪跟住做咯。有个人讲得好好嘅，由心出发，身体跟随。当你个心想做一啲嘢嘅时候，你个身体就会跟住呢一你嘅心所谂嘅嘢，或者脑里面想。所想嘅嘢，佢会跟住作出配合而做到呢件事。 呢句说话呢我今朝早啱啱学到，呢句说话出自陈山聪。即係要多谢佢啦。另外学识句说话，佢跑马拉松讲多几句啦。咁呢就第一次马拉松跑咗，佢希望参加六次，即係全世界嘅六次最大嘅马拉松，然后呢就攞到一张证书，就话你能够做晒，即係跑过晒呢六个马拉松。咁个主持人车淑梅问佢，咁你有信心㗎啦。咁佢话因为年纪大40几岁，而家唔做做唔到㗎啦，因为体能会下降。咁佢就讲咗佢曾经听过一个人讲呢句说话，就係、是、由心出发，身体跟从。你个心想做嗰样嘢，你自然就会有能力，同埋你嘅身体嘅状况就会加以配合，令到你做到呢一件事。讲到呢一度，拜拜。